欢迎收听啾啾 TV 喵知识，我是 Joy。 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 前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移民到各个国家的差异的对比，后来呢有网友提出说想看一下北欧国家，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北欧的其中三个国家，就是挪威、瑞典与芬兰。北欧都是高福利国家，而高福利国家采取的都是平等主义，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并不大，高收入者他的纳税也高。挪威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瑞典是北欧最大的一个国家，而芬兰境内有十多万个湖泊，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今天我们同样也是从以下的14个方面来做比较。第一，物价、租金、楼价。同样以全世界都有的麦当劳作为当地的消费水平，大麦克套餐，挪威6.24美金，瑞典6.12美金，芬兰5.6美金。每个月的租金，单间公寓，奥斯陆1500欧罗，斯德哥尔摩2400欧罗，赫尔辛基1100欧罗。购房的话，每平方公尺的楼宇均价，挪威3900欧罗，瑞典1399欧罗，芬兰1500欧罗。第二，医疗等福利、医疗保障。挪威属于公营医疗，所有的医院都是由公费资助，国家预算大约35%都花费在健康与福利制度上。在挪威生孩子，国家会补助，孩子生下来到16岁，每年都会有津贴，单亲父母的小孩津贴会翻倍，教育、医药全部都是免费，孩子基本上都是由政府的钱养大的。生孩子有42周的全薪产假，孩子父亲也会有4周的全薪产假。16岁以下的患者都能无条件享受免费医疗，成年人每年只需支付一点点费用，就可以在当年享受免费医疗服务。过世后，殡葬费都是由国家来买单，人们在生病期间不仅可以享受近乎免费的治疗，而且还能从病休的第二天起领取到80%的病休补贴。一般挂号费是每次120克朗，一年内累积900克朗之后免费，而其他的费用如检查费、治疗费、住院费，甚至包括特殊情况往返医院或诊所的路费，都可以完全免费。每个孩子出生的前后，父母双方可以累计享受480天的产假，用来照顾孩子，并且可以从政府领到每天至少180克朗，一共480天的家长津贴。而且每一个1至16岁儿童每个月都可以从政府领取到大约1050克朗的儿童津贴。父母双方有权请假照顾生病的孩子，最多每个孩子60天，国家社保承担80%的工资。芬兰是医疗保险，有权享受芬兰医疗保险的人可以申领开了卡。医疗保险负责病人60%至70%的医疗费用，国家对药品实行补贴，一般补贴额度为50%。对于重症患者或者是慢性疾病，补贴额度超过75%，甚至全部负担。生病期间不仅报销医疗费用，还可以获得全额的工资。16至64岁的芬兰居民生病60天内享受医疗补贴，超过60天的可以申请康复补贴。新生儿出生之前，父母凭孕育证明就可以领取国家提供的育婴贷，也可以领取140欧元的现金。父母享有产假及5个月的亲子假期，期间每个月国家补助300欧元，雇主还要发放60%至70%的工资。从出生到17周岁，每人每月可以领取120至172欧元的保育补助。单亲家庭的孩子、残疾儿童或是慢性疾病儿童还可以获得额外的补贴，年满3岁可进入市政托儿所，政府每个月会给予200欧元的补助。养老保障，挪威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2岁，每个退休人员都可以从国民保险基金获得养老金，退休金是以往工资的一半左右。很多公司企业都设立了自己的补充养老保险，每个月缴纳一定比例的保险费，而国家公务员的退休金水平稍高一些，一般是原来正常工资的1/3左右。全国所有人无论有没有工作过，都可以在年满65岁之后领取到最低限度的养老金。瑞典的退休老人可以享受许多减免待遇与生活的便利，比如进入收费的公共场所或者乘坐交通工具都享受优惠折扣。老人院里的一日三餐与起居都会有专人负责，行动不便的老人一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专职的护士上门服务，费用全 常都是由政府负担。待在家里的老人如果生病的话，亲戚甚至朋友每年可以有2个月的带薪假期来照顾老人。如果需要长期照看的，就可以在社会保障署领取一定的补助金。芬兰有强制性与非强制性两种养老福利制度。强制养老制度包括国家养老金与就业退休金。约有5%的芬兰居民选择非强制性的养老项目。国家养老金每个月500欧元，就业退休金与工资相关，是原来在职工资的50%至60%左右。另外，社会福利部门还会为老人提供各种上门服务。第三，生活节奏与压力。挪威人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每天下午3-4点之后，总能看到人们在自家的房屋前享受阳光、喝咖啡，或者是在海边烧烤，似乎很少见到人们忙碌。瑞典的天气、生活习惯等等，跟香港都有很大的差别，像是长期处于秋冬的状态，很早就天黑，一切节奏都比较慢。芬兰人在政府高福利政策下生活的也十分舒适狭义，这里的整体生活节奏也比较缓慢。第四，语言文化。挪威的官方语言是挪威语，但是它与瑞典语与丹麦语都十分相似，所以这三种语言的人基本上可以互相沟通。瑞典是瑞典文，它是北日耳曼语的一种，主要使用地区是瑞典、芬兰，使用的人数超过900万人。芬兰文是芬兰大部分居民的母语。第五，人文风俗。挪威人注重个人隐私，性格独立，相较于许多欧美国家热情奔放的性格，挪威人会比较内敛。瑞典人的性格内向，比较安静，在北欧人中尤其芬兰人的性格非常的内向，他们与拉美人非常的不同。比如说拉美人整体上的情感表达非常的丰富，而对于芬兰人来说，幸福是一种有节制的、均衡的以及不怨天尤人的生活。第六，食物料理。挪威饮食离不开鱼类与水产品，比如三文鱼、鳕鱼、帝王蟹、挪威虾等等。瑞典的饮食文化远远不止其标志性的肉丸与耐嚼的鱼形糖果，还有越橘烟鲱鱼、瑞典脆面包、开放式三明治、豌豆汤、薄煎饼等等。芬兰的饮食特色是全麦制品以及酶类、牛奶与相关的衍生产品。传统芬兰常使用各种萝卜料理，直到18世纪引进马铃薯后便取而代之。第七，自由民主。挪威是一个君主立宪王国，是民主国家，很多方面与英国相似，政治体系属于代议民主多党议会制。瑞典是一个君主立宪制与议会民主制国家。芬兰政治在管理形式上是议会制的民主制度，在芬兰使用的是多党制。第八，歧视。挪威歧视较少，社会风气普遍较为自由开放，也比较尊重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的公民权益。它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在特定地区制定保障同性恋者的反歧视法的国家。瑞典的歧视也比较少，芬兰同样歧视也比较少，在北欧国家在歧视方面都做得比较好。第九，薪资与失业政策。奥斯陆的平均薪资是3300欧罗。失业政策。挪威福利保障体系的津贴制度规定，任何领薪者都享有病假津贴的权利，病假内的工资事实上与正常工资几乎完全相同。但是这些福利津贴的措施也受到较大争议，因为病假期间的待遇太慷慨，病假的期限可以长达1年以上，即使超过1年，国民保险还可以提供其他形式的经济补助。享有失业津贴的资格条件是曾经工作过，或者是曾有最低收入。所有的市政都设有劳工办公室，负责失业津贴的发放，领取的期限是78至156个星期。瑞典的平均薪资是3700欧罗。失业者从失业的第六天起，从国家可以领到80%的失业救济。没有工作的人，政府会每个月补助13000克朗。如果家里人均收入没有达到13000克朗的，政府也会补足。芬兰的薪资中位数是3500欧元。在芬兰，每个工作10个月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失业时领取长达500天的失业补助，包括3个部分：基本生活保障，每人每月500欧元；工会失业补助，每个工会会员每个月交1%的会费；失业之后，工会会按照原工资60%给予补助。个人 能购买失业保险的，如果超过500天仍没有找到工作，社会会提供相关的就业培训帮助。第10，城市交通。挪威的公共交通都比较便利，不过交通费昂贵，适合自己开车。而挪威也有很悠久的水上交通历史，瑞典的交通四通八达，非常的方便，不管是火车还是公车基本上都很准时，但同样交通费比较贵。芬兰的交通也很方便，而最方便的是电车。11，天灾与政治。挪威、瑞典、芬兰都是自然灾害比较少的地方，政治稳定。12，教育。挪威的免费教育是10年。挪威是世界上第一个设有儿童大臣的国家，专门负责儿童照顾、日托管理与性别平等事务。瑞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实行全部免费教育的国家，不仅从幼稚园到大学毕业都免费，最后90%的学生都可以通过资格考试进入大学深造，而学生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芬兰是实行9年的义务教育，芬兰的教育为免学费加补助加基金的福利政策，中小学还享有免费的午餐，中学与高等院校还提供3项补助。第一是助学金，每人每月300欧元。第二是住房补贴，提供上限为200欧元以内80%的住房补贴。第三是学生贷款，国家为学生担保，每月可向银行贷款300欧元，还有日间托育系统以及1年的幼稚园。13，法律。挪威、瑞典、芬兰都是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同性婚姻合法，没有死刑。14，特色。挪威是一个对于各行各业都给予极大尊重的国家，不会因为你是清洁工人或者是木工师傅就觉得你社会地位卑微。相对的，每一项陈列在商店里的商品也都享有同等的地位价值。在挪威，每件商品都会有固定的价格标签，除非商品有瑕疵损坏，不然请不要试图与店家讨价还价，这只会让他们觉得你不懂得尊重商品的价值。不过如果是路边摊贩、二手商品或者是在传统市场里边的话，还是可以杀价的。挪威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对空气、水、垃圾处理、有害化学产品与噪音等污染都多次立法给予严格的控制。在瑞典，许多商店打烊的时间都很早，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过了晚上10点就很难找到营业的商店。许多瑞典人在下午5点左右就会结束自己的日常工作，所以你很可能会在下午5点到6点半之间淹没在购物的人潮之中。芬兰圣诞老人村一年四季都会有圣诞老人，那里有养着圣诞老人的驯鹿，并且真的有圣诞老人在那里迎接世界各地的孩子。全世界很多写给圣诞老人的信件也会寄到那里哦，并且还会回信。与其他北欧国家一样，国民享有极高标准的生活品质，而芬兰政府公务员非常的清廉高效，监督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2012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中，在176个国家与地区中，芬兰名列全球第一，是全球最清廉的国家。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分享一下这个影片哦。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